见你，还是就打开你，相信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，守护我的回忆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让我带走这里火红的舞蹈，让我带走这里成熟的消息，让我带走这里所有的回忆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是一暖被潮

时光机器，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，安慰我们的爱像未来的你，为了一颗柔软的心，我被困在这爱情的迷雾里，这消失的你爱像未来的你，我也没有时光机器，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，安慰我们的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忘了吧，昨天感伤，谁也

记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，飘去飘来的笔记住深藏的激情，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，谁在声音里徘徊，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。 好像别人一次看不到，一百个男人回头就是九条，嫌弃他的头发跟他的外表，但是对不起，

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经典99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欢迎继续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，我是主播周周。首先，跟我一起来听听资讯。最高法院发布了一份修订之后的司法解释，明确了老赖的上榜期限。具有规定情形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期限为2年，情节严重的可以延长1到3年，不得将未成年人纳入老赖名单。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将分别于3月5号和3月3号在北京开幕。昨天下午，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举行了新闻发布会，中国也将进入1年1度的两会时间。再来关注交通方面，朝阳路或将东延到了通州，双桥东路、大山子路口、东坝、百子湾、朝阳堵点今年也将会进行改造，交通压力有望缓解。朝阳区交通委负责人介绍，朝阳东部的朝阳路羊闸环岛是目前本市为数不多的环岛之一，环岛的通行量约为每小时2000辆，但是通行量大也带来了拥堵，目前计划将朝阳路延长到通州，朝阳路东延将对羊闸环岛同步处理。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车遭熊袭事件有了新的进展。根据目击者称，危险是由车主一家投食所导致的，园方及时进行了制止，行车记录仪中也能够看到有物品从窗口扔出。 说你爱我，我不出口，口不出口，深深。 立正开声音，说一万遍我爱你，直到你满意。注意你的嘴型，咬字含糊不清，说一万遍我爱你，直到你满意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，每一分钟多一秒，竞争着太急。不分不分七七七，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，要说什么都可以，就叫我爱你。不分不分的的你了，说说说说说你爱我，我说不出口，口口口口声声的说，对不起我又达不到。说说说说说你爱我，我说不出口，口口口。深深地说说爱你，我就大得多啊。转身靠着墙壁啊，你睁开声音，说一万遍我爱你，直到你满意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，每一分钟多一秒，竞争着太急。不分不分七七七，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，要说什么都可以，就差我爱你。不分不分的的的了，说说说说说你爱我，我说不出口，口口口口声声的说，对不起我又打得到。说说说说说你爱我，我说不出口，口口口口声声的说，说爱你我就这大得到。有时我都说不清，嘴巴记得你要放干净。爸爸妈妈的疼人来都可和气气气，只是死只是死一无语啊！哦哎哎哦哦哦哦哦哦哦哦。说说说说说你爱我，我说不出口，口口口口声声的说，对不起我有大舌头。说说说说说你爱我，我说不出口，口口口口声声的说，说爱你我就大耳朵。I'm sorry, I'm sorry。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待。